第54集。巫贤蝉并不利索地拔出那颗牙齿，一股淡金色的血液顺着五月的伤口蔓延出来，在海水之中渐渐散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五月却变了脸色。 我们得快点走，我的血在海底很容易引起骚动的，不安全。 人鱼是半人，在身体之中还有着野蛮基因，早些年他们抉择王位的方式还是新老王打架，活下来的人做王这种野蛮的方式，近些年跟别的部族联姻之后才好了些许。那些外来的人教会了他们文明的继承方式，但在这阴暗的角落里，如果死去一位王位继承人，想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更何况杀死一条人鱼就能继承他的全部力量与能力，这种天大的好事谁不会想来试一试？巫贤蝉却舔了舔嘴唇，驮起了五月，细心地安抚他： 不怕，不管是谁来，不就是条鱼吗？我可是猫。 他说了这话，我放心了很多。我们一路相安无事，回到了海面之上。回到酒店，巫贤蝉将五月放在了餐桌上。这个场景怎么看怎么有些诡异，无论是他作为一个人把一条人鱼放在餐桌上，还是他作为一只猫把一条鱼放在餐桌上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要救死扶伤，而是要开膛破肚。老公，你记得吧，这不是鱼，这是五月，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大哥，不能吃的哈。我看着他手中锋利的牙齿，小心翼翼地提醒他。巫贤蝉动了动耳朵，假装没听清。 什么？什么吃？刚才我从海里出来，耳朵有些进水了，也没有人亲亲我，我现在听不清啊。 我凑过去亲他。不能吃啊。他侧过脸来，接连亲了我好几下。 什么能吃啊？老婆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清啊。也没有人把舌头伸出来亲亲我。 于是啊，我只好跟他接了个长达五分钟的法师咒吻。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 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又可以了。 我往后退了退，看他变出专业的白大褂、外科手套、口罩，甚至戴上了一副无边框眼镜，一丝不苟地划开了五月的鱼尾，在里面精确地找到那块骨髓之中的媚骨。整个人都透出了一种冷清的风情，再加上五月的血的颜色，让这画面不仅不血腥，还有一种奇异的美感，这像是一幅画。我有点心动了。吴大夫，给我也看看吧，我好像也病了。等他用法术缝合了五月的伤口，我上前一步，从身后搂住了他的腰。巫贤蝉严肃地说道： 这位患者自重，我们可是正经医院，不允许患者跟医生动手动脚。 啊，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我抱着不肯松手。巫贤蝉说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卡片递给我。我原本是打算肉偿医药费的呢。 我们只收现金，微信支付宝，如果你有困难，晚上可以到这个地方，这儿有人可以帮你。 我疑惑地接过那张卡片，发现的是我们住的酒店的房卡。于五月这个时候醒了过来，我连忙凑上去看。怎么样，有感觉了吗？他悲愤地喊道。 没感觉啊，我的腿呢？ 你是一条人鱼，你原本就没有腿。 我有，我只是不变出来，现在我变不出来了，我只是一条鱼了。 五月支起上半身，看着自己漂亮的鱼尾上的伤痕和缝合之后留下的上面的蝴蝶结，叹了口气。巫贤蝉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看着取出来的金色媚骨不知所措。我们三个人陷入了沉默。我提议道：要不然再放回去，现在还来得及。这玩意儿放回去，你直接去找凤凰呗，你们可以再认识一次，再相爱， 然后再遗忘。我不要，我要他爱我。 不管我是人是鱼都爱我。炼化吧，我一定要让他想起来。 想起来他曾经如何爱他，如何对他好，他们如何彻夜缠绵交欢，如何一起做一些幼稚的傻事儿。他要让他知道，他走的那天晚上他掉了多少颗珍珠，他要他用下半辈子，用以后的几百年几千年来还。巫贤禅从地府请了一道真火前来炼化这块魅骨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这块石头十分冥顽不灵，甚至在火中耀武扬威地蹦跶了两下，而后慢慢地发出了一股甜腻人的香气，像是要勾引我们将它从火中捞出来，最后才放弃抵抗，变成了一滩金水，在巫贤禅的手中静静地停着。 要抓紧时间，不然时间久了，这东西又会重新凝固，再成为一块魅骨，又要重新炼化。 我乖顺地转过身去，脱下衣服，露出脊背来，让巫贤禅召唤老黄历作弊，看看凤凰族婚礼在何方。他却低头温柔地吻向了我的脊背，吻了吻代表着老黄历的纹身。他不说话，我也知道他在庆幸。庆幸我是老黄历，而他是判官，天生一对。庆幸我不用遭受着剖尾剜骨之痛。于五月在一边悄悄红了眼睛。凤凰一族的婚礼在冰山之巅，最接近九重天的地方。听闻那里常年积雪，用来压制凤凰体内炙热的火焰，否则这一个山头必定会连年遭受大火烧山。冰山在最北，我们却在最南。婚礼还有一天就要开始，运气好的话明天能赶上开场。这距离依靠人类的科技啊，是无法在一天之内到达的。巫贤禅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于五月，最终下定决心，牵着我的手亲了亲。 我来吧，只是老婆要心疼了。 我尚且没来得及问他要做什么，就见到他飞快地掐了个手诀，霎时间我耳边传来呼啸而过的风声，山河移动的土地碰撞之声。等我再缓过神来，我们已经从酒店到了 B 市。这里是全国的最中心，我们在短短几秒之中就进行了一半的路程，这不应当啊。我正在担忧着，就见到巫贤禅火速将我推到了一边，硬生生扛了从天而降的一道雷。这雷就炸在我跟五月的耳边，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气血上涌，因着跟巫贤禅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也支撑不住吐出了一口血来。他竟然是动用缩地成寸这样的法术，这法术不像是为五月缝合之后的愈合之术，只对五月一个人生效，而是对我们，对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灵生效。这样的因果远不是一道雷能够解决的，但巫贤禅只走了一半的距离，所以只是象征性的批评他。缓了两分钟，巫贤禅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他帮我擦去了嘴角上的血迹，对着五月颤颤巍巍的伸出了两根手指。 耶，巫大人，你要干嘛？ 五月疑惑地问道。巫贤禅虚弱地说道：“ 这钱两